好像是沉默能听，无法让你知道我有多想你，只能是首歌给你，给你。他烛骨般的心跳，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，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找，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，人们在挣扎中相互找着，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末，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，我们在这活着，也在这死去，我们在这祈祷，thank you.